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熟悉北京石调小曲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听出来了，这是非常古老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老曲牌，叫《照花台》，演唱者是老艺术家赵俊良先生。赵先生生前呢，是北京市曲剧团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呢拜江蓝田为师，这是过去的盲艺人。在1953年开始，赵俊良先生开始从事北京曲剧工作，那是北京曲剧的开山立派的啊，最初的那一代宗师啊。在2014年3月3日，赵俊良先生病逝了。在2014年秋冬之际，他演唱的《梁曲俊存·赵俊良北京小曲集》出版了。这是我们北京曲艺界乃至全国曲艺界都非常看重的非常珍视的一张珍贵的专辑。那这位赵俊良先生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呢？他演唱的北京小曲儿都有什么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我就邀请赵俊良的徒弟也是我的师弟，北京市曲剧团艺术史副主任顾博岳和我一起聊聊赵俊良老先生，聊聊他的北京小曲儿。下边呢，请您听我和顾博岳一起为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北京曲剧团的顾博岳。哎，顾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顾博岳。 对，我们哥俩其实关系很好、啊、 是、 哎、很多年以前就认识， 没错， 一块儿也唱过单弦。 嗯嗯， 今天呢请顾博岳来，我们主要是为了 聊聊赵俊良先生。 哎， 这个赵先生啊，大家对他的这个名字呀不是太熟悉， 哎， 但是呢提到他这个形象，尤其是咱们北京的这个父老乡亲们啊，岁数稍微大一点的爱看电视剧的，那就太熟悉了。 就很多这个，尤其是清朝的这个北电视剧， 哎， 北京的电视剧， 嗯， 像什么《宰相刘罗锅》啊， 嗯， 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 嗯， 《大清药王》， 嗯， 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个清朝戏， 嗯， 老先生的形象比较多。 对，他老是这个在里边串角色哈， 嗯， 当然也不是什么主演或者是这个女主角， 女主角不行， 哎，对了，她不是，但是在里边串角色， 嗯， 所以她这个脸啊，在老年以后还是比较熟的。 对对 啊，好，咱们呀先听听这个宰相刘罗锅，也是当年火遍天下的这个王刚，张国立、 李保田， 他们这一版的这个宰相刘罗锅啊，这个第十二集，赵俊良先生啊演这个酷吏汪忠直文字狱他审案的这一段。 吴匪文州，你可知罪？ 生源写诗作赋，实出于感悟伤时，一时兴起，求个平仄通顺而已，实无犯上之意呀，啊， 着你什么悟，伤的什么时？我问你，你的诗里头有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这里是说有朝一日展开翅膀飞到一个清凉的世界里去。 你可骗别人，你骗不了我。你这明朝的朝字在这里念朝而不是念朝。你是想明朝会展开翅膀飞起来，你是盼望朱明伟朝复辟卷土重来，是不是？ 大人，不能这么解释啊。 这白纸黑字难道是我写的不成？我再问你，一举去清都一句又作何节？你是想离开我大清国都到你的理想的天国去，是吧？ 这， 你的理想的天国是什么？嗯，说。 大人，这明明是到清静清凉清爽的地方去，这是写诗的一种比喻，大人你应该明白。 住嘴！我当然明白，你为什么不用道，不用上，而偏偏用去？这去，难道不是离开、离去之意吗？你是想展开翅膀，离开我大清朝，到你的理想的朱明伟朝去？ 大人， 太，事到如今叫太太也没用了，快快招来。 冤枉啊，大人你实在曲解我的意思了。大人， 您刚才听这个呀，就是赵俊良先生主演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片段。那么听过了这个片段，我跟顾伯岳继续和您聊一聊赵俊良先生。但是其实赵先生啊，他是曲艺界的元老和大功臣， 是 啊，因为他这个第一知道的多，第二会的多，第三呢， 嗯， 他对北京曲剧事业啊，那真是贡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的心力， 嗯，元勋级的。 哎，而且他后来为什么演这个清宫戏这么好呢？ 嗯， 就是当年在五十年代那会儿就排清朝戏排的很多， 对， 所以这个就包括各种理儿啊什么之类的，这段咱可以都继续聊啊。这个他们知道的可能是最对的， 对对， 就是 一些满族的旗人的老北京的各种礼仪， 嗯，这个他们知道的可能就是真是当年为了演这个戏去找当时还活着的什么太监啊， 对， 什么这些个宫里的老人啊， 人家亲自给说过这些东西。 哎，对了，咱们呢就一点一点讲这个赵俊良先生的这个生平往事，也很有意思啊。 是， 赵先生啊， 他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是1991年。 嗯，那太早了。 那会儿是我也不大，我那会儿大概就十一二岁。 嗯， 哎，那会儿去学岔曲儿，学岔曲儿呢，这个学唱，当时在这个明光北里 啊， 就是曲剧团的这个宿舍，等于是现在蓟门桥这个政法大学的后身是那儿。 就是政法大当时已经到那儿了。 就是在那儿， 不是北太平庄那个， 就是蓟门桥 啊， 蓟门桥。当时呢，这个我是马增坤先生啊，就是电视上说过评书，当然现在早就去世了。 罗家将， 哎，马先生， 我小时候看过 那 个， 那是我的义父， 嗯， 带着我去这个明光北里那儿学， 嗯， 这个一去啊，就很远，因为什么？我们在东便门 啊， 怎么坐车呢？当时你想先得坐个44，然后坐到西直门，从西直门倒一个3级，那个西直门的桥啊，跟现在还不一样呢。那个就是两层圆的那个桥，往往就是在那个这叫东南角下了44以后，一进到这个西直门桥这个圈里边，就找不着哪出口出去。 这去趟比较周折， 他应该是去这个奔西，就是奔动物园那条道。当时动物园那条道也很窄 啊， 这 现在不一样。 而且他那还是两条道，就是因为北边一条，南边一条。 嗯， 进去以后就转向，完了总算找着这个三六级，还是3六7。还是38期，我忘了 啊。 完了，坐3站，第一站索家坟，第二站明光村，第三站就是这个蓟门桥，北太平庄。当时是实在是觉着这三站地坐的呀，又远又昏昏沉沉。 嗯嗯， 因为那会儿我刚10岁， 上 就 是小学。 对呀，小学呀。而且星期一晚上，就是坐车坐到那儿的时候啊，就已经晚了。就是白天也夏冬天也好，夏天也好，都坐到那儿都是7、8点钟了。就是觉着天已经沉下来了， 但是 远远看，哦，那就是蓟门桥啊！就在记忆里觉着蓟门桥好远好远好远的。 尤其岁数小的时候，走远路都觉得特别远。 哎，就没去过蓟门桥北边啊。这个下车以后，再穿那小树林，再进政法大学那个院儿，再从后院那么穿出来，到他那个是叫老年活动站，或者叫居委会的那 个居委会 活动站， 啊、 对。当时呢，有谁呢？都是北京曲剧团那些个老人， 嗯嗯， 像我的老师啊，蔡芳先生，赵俊良先生，许吉星啊，许先生，这个刘宝光， 彭子富， 这个侯先生说相声，贾先生，贾振良先生，刘淑珍，他们是两口子，刘先生，弹弦的崔景贤，崔先生，啊。等等，你现在一想想，这都是老剑客级的， 对对， 都是老前辈了。 当时好些老师都住在那附近。 哎，这曲剧团宿舍嘛、 啊。对。 这其中啊，我对这个赵先生啊，赵子良先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个呀，特好的一个老头儿。 是。 记着他说的一句特别让我有感觉的话，因为我当时刚10多岁嘛。 嗯。 他说：“这个你看，我们在一块儿啊，还聊天啊，现在还小赵的叫呢，这都60多了。”当时我一想，哎呀，60多了还叫小赵，这种心情，当然小孩理解不了。 对。 当然现在慢慢的就能理解了，就是人到了50、60，其实他不服老。 对对对。 哎，就是他唱的也很好。 嗯， 唱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玩意儿多， 就他唱的与众不同，后来才明白他唱的不单有八角鼓、单弦儿，还有小曲儿， 嗯嗯， 所以呢，我这个后来也跟赵先生学， 嗯、 但是可惜就没能登堂入室。 那时候实际上跟先生学习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但是也很多也没有学到。后来呢，我知道这个顾伯乐顾兄啊拜入赵门，我还比较嫉妒，因为赵先生他的那个东西啊是就独特，而且这别人没有，别人不会。你想他整理了，后来据这个赵师母说，200多个北京的小曲儿， 嗯嗯， 都是不同的小曲牌。你像我们徐导来这节目，最后也唱小曲儿， 嗯嗯， 但是其实基本都是岔曲儿， 嗯嗯， 啊，跟那个200多个，他这200多个的这个含金量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赵先生他就是好搜集， 哎。 广泛的学习，从各种方面，能学的就学各种曲牌，北京的各种俗曲儿、杂曲儿。 对，这个北京过去曲牌太丰富了， 对， 现在几乎就都听不着了。 对， 那您给说说，聊聊赵先生最初他怎么学的这个东西？ 这一开始就是做曲剧的吗？ 赵先生实际上他在最早时候不是出身于艺人家庭这么一个背景，那么他是满族，整红旗跟老舍先生一个旗的。这个， 哎，我插你一句哈，这个整红旗就是这整字儿，我就是跟赵先生学的， 哦， 所以我从很小我就知道这个。你别看我自个儿是那个也是在旗啊，但是我们家里没讲过 啊。 那会儿我十岁多一点就看这个正红旗下，后来我还讲呢，我说那个我看老舍的那个正红旗下特别好，然后赵先生说少爷少爷，他那嗓子比较哑， 对 对 少爷，那不叫正红旗，整红旗， 对 整红旗，那感觉和我到现在都记着， 讲究。 哎，后来我跟别人也是整红旗，人说哟这么点小孩，因为他不像现在我们好多人恢复传统文化，完了那个电视剧包括好多也读对了， 嗯嗯， 过去都不对，过去一说就是正红旗的什么什么大将冲锋， 对对对， 电视剧都这么说，是吧？ 对， 嗯，所以那会儿看我一个小孩能说出这个来不容易。 对， 其实都是就是赵先生教的，整红旗 写出来就是正，念要念整。 对了， 他呢家里这个地儿那地名就叫整红旗，在香山后头。 嗯， 祖上呢他是钮祜禄氏。 嗯， 钮祜禄氏翻成汉姓，据我所知啊，姓郎。 嗯， 所以他们家的祖坟在那边，现在据说还有，叫郎家的坟地。 哦， 他们的祖父就姓郎，叫郎双莲， 一 直是在海淀青龙桥那边是做棚匠的，搭棚，后来到滩小的时候才从海淀那边迁到城里，是就现在就南长街这地方。 嗯，不是这个一说呀，这都是民国时期了， 啊，对吧？对对对， 你说从海淀迁到城里，人现在海淀人不干，我们这是市中心，是不是？后来迁到了哪儿？ 迁到了南长街。 哦，南长街， 那就是故宫西边这块。 嗯， 他的老爷，赵先生的老爷，是当时说是一个说书艺人，实际上没门户。我们叫海清啊。 嗯， 经常在这个茶馆，他又拉车，又说书，茶馆里几个拉车的凑在一块儿了，他给人说一些小故事，还能说说封神榜什么的。赵先生从小呢就听老爷讲故事受的这个熏陶。当时家里比较穷，11岁的时候呢父亲突然就患病去世了。 哦， 家里他是老大，底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当时这一家子的负担就担在他的肩上了。后来就他在外头做点小买卖，卖烟卷，卖糖果，还拉过兵，各种铺红毡倒喜毡什么都干过。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唱过小曲儿。 哦， 就是在卖烟卷卖糖果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也不是说拜师学艺啊，就是小时候受熏染会的一些个小曲儿。你卖烟卷的时候你给人唱俩曲儿，人就能多买你两包烟 啊，因为他是小孩嘛。 对 对对对对对，这是得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事儿， 应该是 三四十年代 的事儿。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实际上并不是常能到这个园子呀、剧场啊去听曲艺的。可能有时候到天桥能够听听蹭儿。 就是他不是说这个没钱听，人小孩估计艺人们当时也不会要钱，主要没时间听。 对， 他得去干活去， 对，对对对， 是吧？得去挣钱去。 所以他讲话竟是有的竟是在街上做小买卖的时候听旁边铺子里放那个广播呀。当时广播这听的比较多。 当时我们都是实况，对吧？都是直播， 对， 因为当时那个电台也是有很多电台，好多私人电台。 对对 对, 对，有听书啊，用曹伯禄先生的单弦啊，这方面比较多。爱好文艺，就是那时候就是爱好文艺，当时街道里组织宣传他都参加。他就在故宫附近那边有当时有京剧社，有京剧的票房。他就在那儿开始跟老师学京剧。也是跟有几位名家，那五丑名家王福山先生。 哦，王先生 那是王昌龄大师的公子。当时也是名教习。赵先生在那儿他跟王福山先生就学过这个戏曲的身段。 哦， 他好什么票什么呢？唱老旦。其实当时他可能不到20岁，17、18岁。当然主要是演一些龙套的角儿啊。但是最大的活儿，据说这个老旦他来最大的活儿来过大灯殿的王夫人。 哦， 这就是最大的活儿了。一般就是扫边老旦啊，一些个那个棋牌什么的，就是一些扫边的活儿。 但是实际上那是奠定了他一个日后真正干上这行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 对，他老能上台干呢，甭管干什么他就有这经验了。 包括有一些就是戏曲里的这个刀枪靶子， 嗯， 在这个票房里也没少学。 嗯， 因为当时这个票房里有朱家骏先生， 嗯， 张伯驹先生， 嚯， 都在这里。 好家伙。 但是摊在呢当时是一个很不起眼这么一个角色。 嗯嗯。 后来呢，因为到了51年了，得参加工作， 嗯， 他就参加了北京市汽车公司， 嗯， 他是干什么职业呢？卖票的，售票员， 嗯， 在这过程中呢，也是在单位组织汽车公司里的文艺宣传，也唱快板剧， 嗯， 演双簧，当时这些插曲啊、单弦啊，他也开始接触了， 嗯， 也开始学唱， 嗯， 包括还自己创作。现在我在老师家里头看到有当时52年、53年的时候，报纸还登过他的作品 哦， 比如说这个 什么，就是宣传当时的那些个什么婚姻法之类的 经验里头找窍门， 嗯， 作者北京市汽车公司第二保养厂赵顿良， 嗯， 还都是这个落款呢， 哦，哎，就还没干这个专业呢。 对对，嗯，但是经常要涉及到唱得有伴奏啊， 嗯， 当时是经过介绍吧， 嗯， 就给他介绍到了北京市首都盲艺人工作队， 嗯， 这个盲艺人工作队呢都是曲艺的一些盲艺人， 嗯， 这个地儿现在就址在现在的灯市西口南子府那块儿， 嗯， 到了这儿呢，那可以说是虽然这个工作队都是盲艺人啊， 嗯， 赵先生去那是开了眼界了， 是 不是，因为这里大量都是过去的都是名家， 嗯， 包括这里头有翟少平、王秀清， 嗯， 这二位盲艺人是过去在电台里头， 嗯， 常唱单弦最有名的这么二位， 嗯， 还有江兰田先生， 嗯， 总之吧，这里头就是各种的曲种，连说的带唱的，连弹的，整个在这个盲艺人工作队里都是一些老先生， 嗯， 接触的就比较多了。 这个我插一句啊， 嗯， 因为我呀，小时候跟赵先生接触嘛， 嗯， 赵先生也聊过这段， 嗯， 说这个。这当年啊， 嗯， 盲艺人能耐太大了。 是。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就整个封建社会吧，或者一直到民国时期，如果生下一个孩子是盲人啊， 嗯， 这全家就怎么办呢？是吧？因为当时社会保障这个机制不成啊， 嗯， 这孩子只有基本上是两个出路。 嗯。 一个出路给人算命去。 嗯。 一个出路就是学弹弦。 对。 这没有别的出路。 对。 不像我们现在啊，有很多的这个盲人可以参加的工作， 嗯， 那会儿不成，社会人不管， 对对， 学弹弦的也居多， 嗯， 因为什么呢？学算卦呀，咱们也接触过这个， 嗯， 盲艺人这个弹弦的名家， 嗯， 李家康先生， 嗯嗯， 哎，李弹的也好啊， 嗯， 我跟李先生也聊过，李先生说我当年啊，这个学算卦也都该背都背下来了。 嗯嗯， 然后该给人怎么算也都会了， 嗯， 但是算出这卦来，比方说这个算了一个这个第三签，这卦算出来怎么给人解， 嗯， 这不会， 哦， 怎么也学不会怎么给人解。其实咱们想的解卦其实就是附会， 对， 算出卦就蒙人，说白了就是，他这个人比较厚道，他不会 顺情说好话，是不是？ 对，就两头堵，这个， 啊， 他不会，后来没办法， 嗯， 这只能是又重新这个还是干弹弦这行， 对对对。 这个赵先生是曾经跟他们学过， 对， 嗯，得，我跟顾博乐对赵俊良先生的回忆先说到这里。如果您喜欢赵先生的北京小曲儿，还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是北京小曲的单元了，今天呢咱们来听赵先生演唱的北京小曲，咱们来听一段放风筝，这也是一个曲牌名，也是一个故事名，伴奏是许吉星。在这首好听的北京小曲当中，主持人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